了实体和联系以外，依赖模型还可以表示出数据库内容所必须遵循的特定的约束。一个比较重要的约束就是影射的基数，它表示一个实体集中的实体通过某个联系能与另一个实体集中的实体进行关联的实体的数目。